陳曉東嘅這種年紀啦，咁啊呢種年紀嘅人咧就開始會即係數下啲， 好中意聽呢首歌啊， 銀啊， 好中意聽， 數下啲銀啊，梁麗芹即刻都數咗啲銀。 係啊，我即刻喺我嘅散紙包裏面咧係揾到31.9裏面咧有一個一毫子同埋一個兩毫子咧係英女王頭嚟噶，係啊，我已經擺咗喺雲精啦，轉頭影相俾大家睇。 我哋一間翻嚟咧就有 last 一集啊，阿光哥盧慧光前輩嘅專訪啊， 呢集真係好好聽 啊，係啊，咁啊至於老可415热线都有新嘢喎，今日系咪啊？ 犀利啊！哇，劲啊！吓 咩啊？ 我真系未访问过呢个界别噶。 系咩啊？ 咩啊？ 系咩啊？ 竟然俾我揾到啊！ 系咩啫？ 竟然俾我揾到， 死都唔好讲，死都唔好讲，仲有少少时间。 竟然俾我揾到， 系咯，犀利啊！ 好难揾噶，应该 咁啊，真系要听下啦。 系啊，真系好难揾啊！ 系啦，系啦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， 晚上8:30，由黄贝文报道新闻。本港新增7579宗新冠确诊个案，本地感染占7418宗，再多10个病人离世。第五波疫情累计9617人死亡。位于大围的香港九龙塘基督教中华宣道会郑荣之中学，增加至16个班别出现确诊，全校共53个师生染疫。卫生防护中心相信校内有传播，全校暂停面授课一星期。另外，香港仔工业学校亦都增加至5班出现2宗以上确诊个案，要暂停面授课。30个确诊学生中26人住在学校宿舍，中心怀疑学校宿舍亦都出现传播。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，现时70岁或以上长者的第一针新冠疫苗接种率大约78%，但仍然有大约218000个长者从未接种疫苗。80岁或以上的有大约30%未接种。为减低染疫后死亡和重症风险，呼吁长者尽快接种疫苗。杨何培恩到访长者安居协会的热线中心，听取工作人员讲解联络未接种新冠疫苗长者的工作，以及长者对新冠疫苗接种的疑虑。过去一星期，协会已经联络2436个未接种疫苗的长者，暂时已经成功协助83个长者预约打针。连锁餐厅饼店 Crostini 突然全线结业，公司解释疫情下经营环境恶劣，向所有顾客和员工致歉。海关已经介入调查，呼吁市民举报任何怀疑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事宜。有市民已经购买6000多元的饼卡准备结婚，目前距离婚宴时间不多，对此感到担心。有工会估计受影响员工超过100人，涉及欠薪和遣散费等可能超过500万。有调查发现，超过一半受访工友在过去两个月酷热天气工作的时候，曾经出现热疾病症状，包括头晕和呼吸困难等。80%受访工友期望制定有法律效力的指引，保障户外工友减低中暑风险。绿色和平和香港天主教劳工事务委员会今年8至9月以问卷访问150个街道清洁和防治中暑工人，并实地调查工友在酷热天气下的工作环境和身体承受的影响。90%受访工友说雇主未有提供便携式风扇，超过60%表示雇主未有提供阔边防晒帽。绿色和平说，现时天文台暑热压力指数的数据只是来自两个气象站，促请增加暑热指数监测点。香港天主教劳工事务委员会认为，当局应该订立针对热疾病的职业安全及健康规例，提高雇主向雇员提供适当防暑安排和装备的法律要求。天气方面，预测天晴干燥，听朝早有烟霞，最低气温大约29度，日间酷热，最高气温大约35度，吹轻微至和缓西北风。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，大致天晴和干燥。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，现在气温32度，相对湿度41%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

哇，好辛苦啊！教呢啲个平衡力好犀利啊， 系劲过你嗰下平衡系嘛？哇，大哥最拳易打个平衡， 唔系咁简单噶。两而家先讲出嚟，你又要就翻佢， 两个都要就。 你讲唔就系假嘅，两个真系会反面噶嘛？两个真系会对住你黑面噶嘛？有时 系同埋老豆系唔可以唔公平， 系啊， 系啊， 系 好多样嘢系。你唉，但系到而家好一个出嚟社会做嘢啦 ，OK 定晒啦，就而家呢个啫。 读紧书嘛，而家 读紧书，但系起码都听下支笛啊嘛。 从 前善话未愿接受，从来不懂关心与否，内心总是埋怨，束缚我自由。原来路上尽是缺口，原来不知天高地厚，父亲总是无怨，驱赶了逆流。但愿现在又可将一切怀旧，昨日爱意我已看透，然而报答永远未够，为我奉献没有尽头，如何艰辛不管以后，为我奉献没有尽头，悠然笑说乐与悲忧，为我奉献没有尽头，遥遥分开都不回流，为我奉献没有尽头，如何报答就算一生都不休。为何偏激只想远走，误解总是无意增添了闷愁，原来路上尽是缺口，原来不知天高地厚，父亲总是无怨，驱赶了逆流，但愿现在又可将一切怀旧，昨日爱意我已看透，然而报答永远未够，为我奉献没有尽头，如何艰辛不管以后，为我奉献没有尽头，悠然笑说乐与悲忧，为我奉献没有尽头，遥遥分开都不回流，为我奉献没有尽头，如何报答就算一生都不休。 咁啊，江哥而家揾緊咩呢？ 生活 嚟到而家啦，啊，即係咁精彩灿烂嘅人生啦。好啦，嚟到呢一度啊，江哥就有咩求呢？ 我啊，求平安囉。啲人成日讲喂揾返个伴，哇好辛苦嘅有时即係唔係话。 你想望住我讲呢啲 唔係啱唔啱先？ 啱嘅，你觉得啱嘅？ 係啊， 好辛苦㗎， 哎，真係唔係啊。啊啲人成日讲啊，有时真系好开心，冇有时又觉得几闷，有时又觉得好惨，好唔开心，好多嘢要解释，好多嘢系咁系事实。喂，你搵啦，唔搵啊，搵个伴，我而家照顾我自己都照顾嗰两件都麻麻地啊，辛苦得嚟都啊，起码有啲安慰。你再整一个嘈交。咁你咪唔死呀，咁我咪识多个朋友咁好，咁咪识下咪见下，即係唉，即係等于头先我哋讲係咪好烦呀，真係几呀，真係几呀，尤其是我而家呀，喂有好多人，喂你揸住两件咁你点对我呀，一嘈架一定讲呢啲嘅，係咪先，导演啱啱呀，咁样对佢唔系咁，咁已经濑嘢啦，已经反台啊，就系咪？ 系我唔敢答呢啲问题。系你明啊？我屋企有三个女人，你明唔明啊？ 哇， 两个女，仲加埋个大嘅。 哇， 呢啲嘢唔可以乱讲啊，光哥。 咁系啊， 翻到屋企嘅知。 阿嫂真系啊， 谈判啦要今晚。 系 咁，但系演诶，即系譬如喺事业上咧，仲有冇啲咩谂法啊？ 有啲咩追求定还是我追求一啲啊？呢个角色几得意，我又试下呢样嘢几新。我又试下咁样， 哦，我都会接噶，我都会拍噶，即系我唔会话拣嘅。除咗你话哦，

咁啱有啲嘢做，即係有啲 part time 定好似影相，唔記得啦，係啦，咁就有嘢做，我就去唔到。我記得我係即係做完嘢即刻跑翻去。 即係你係想去嘅，但係因為又有個 job 係啦，咁應承咗要做。咁你知演藝學院喺灣仔㗎嘛？即係你諗下嗰個電影嘅場面，喺地鐵上嚟啦，係啦，就一路跑咯。 哦，嗰條橋我知道啦，知道啦。 係啦，一路跑嗰條橋咯，跑翻演藝。 有冇起歌咧？當時個腦有冇一首歌起咗？ 你一陣間幫我諗啦。 咁一路跑，其實係好想去到嘅， 係好想去到嘅，係啦，即係就可能係化行裝，係著住條白色裙咁啊，啱啱影完相啊嘛，係 啊係啊， 幫啲雜誌啊、廣告啊影完相咁樣，跑翻去跑翻。 哇！你咁樣跑都幾似拍緊廣告啊，其實 係咪啊？ 佢係啦，白色裙化好裝， 有預謀 一個妹妹咁又咁靚又成咁樣，一路喺嗰條橋跑。 唔緊要啊，都係趕唔到啊。人家都執曬嘢咯， 係 即係人家執曬嘢，人家準備上車啦，即係嗰啲導演啊、監製啊，全部人係準備，即係已經係攬緊上嗰架 TVB 嗰架 van 咁。咁我當時即係見到咯，係佢哋噶咯，咁點咧？咁點咧？咁我就鼓起咗我人生最大嘅勇氣。 每天也工作加班，每餐都交無味地吃冷飯。是最经典的晚餐，放松已不再简单，脑海里影啊从未知返。人生是娱乐，如不需要担忧，总生吃喝，这一句想别就成立。对我不需再如果假设什么，想到就去做，不管对错，一生已经不多，只怕没有总过我。那感觉出去偷玩，那奢侈的未敢高攀，负起终生的账单，也想过一去不返，放低重担前行别转弯。人生是娱乐，如将所有担忧都给看破，岂不真的何时这伤为我，不需再 陈雷的娱乐人生啊，哎呀，真系唔好意思啊， 佢学你啊，何亨， 哎呀， 佢学你啊， 讲错嘢啲乜嘢， 系啊，佢学你啲反应啊， 咪系咯。 喂，真系啲活力翻晒嚟啊，真系活力翻， 喂，而家搵到阿喵喵噶。